也能实现财富增值的这种梦想。因为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用户啊，这个用户叫小宝啊，广西的，广西柳州的一个小孩儿，手里没多少钱，也是刚工作吧，有个两三千块钱。然后呢，他在去年年底啊，就是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这几个月啊，比特币价格啊，当时有比较大的波动啊，有这么五轮大波动，他抓住了三轮，他就是这么三千块钱啊，最高值啊增长到将近千万啊，这种暴增啊，就第一轮他就从三千增长到一百万左右啊，后面两轮呢，又增长了一些啊，大概最高值到一千万，后面他也赔过几个大的，我知道的赔一百万、两百万赔过几次，但是最后吧。反正三千块钱变成了几百万啊，在揣兜了。这个财富的增值梦想在我们其他的产品上是很难实现的啊。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呢，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公平的能够获得财富暴增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 啊，这个是我们做这个产品的初衷。 但凡是投资肯定都是有风险的。 对， 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他想要做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 血本无归， 对， 也可能这个暴富。但是呢，即使是血本无归，我们是这么想的啊。比如说我手里有三千块钱，我想把它变到一百万，那我想除了像我们这样的产品之外，很少有某个平台能提供这样的机会。这个机会我认为无比重要。你拿三千块钱说股市我能变到一百万吗？我们说的时间一个月之内啊，就算你投资再高明，你也没有这样的机会。那在我们这样平台，至少你有这样的机会，只要你能压住方向，或者说你运气比较好吧。其实那个小宝宝开始就运气比较好啊，买涨就一直涨， 感觉这个真的得靠运气 啊。对对对，尤其是女孩子或者直觉比较好，认为都要上涨，哗一上涨，涨了一千块钱或涨两千块钱，然后呢，这两三千块钱的一顿增值，可能就变成几十万、上百万了，就是这样子的。 那除了靠运气，是不是也得比如说他是依据比特币这个一个标的，他得对这个比特币有了解。 这么说，短期靠运气，要想长期投资呢，还是靠实力。靠实力呢，那我们观点是这样的啊，黑金100呢是个小额休闲投资，那么呢大家投个100块钱当个休闲游戏来投资啊，这个心态要比较放松，亏呢也要亏三五十，挣的话呢可能挣一两百，那这个压力又不大，挣的虽然不算多呢，但是也比较轻松。但是呢，如果你想做的比较专业，那也可以经过两三个月的学习啊，对行情的把握呀，认为自己把握能力已经很强了，可以加大投入。投入过几千块钱，那也可能会挣得比较多。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呢，这个投资是属于专业人士的，那就是说普通的人啊，普通的用户，大部分还是不具备这种投资的技巧分析， 对， 心态啊，综合把握。所以我们提供了这个跟我走啊，这个大咖版跟我走和官方版跟我走这两大板块。用户呢可以把钱交给专业的这个人啊，这个玩得更好的人来交易，这样呢可以躺着赚钱啊，躺着赚钱呢虽然会被抽成啊，但是呢他不用动脑子， 省心， 对吧，也适合很大的一部分用户的投资需求。 对，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这个黑金100它是以这个比特币为标的的。 对， 当然比特币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是 P2P 形式的一种数字货币，就是也有一些相类似的平台，比如说 OKCoin 以及火币，其实它的模式可能是借助这个杠杆来赚钱的。 对， 那么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模式呢？ 我们有背景交易平台，我们的背景交易平台是 Coinnice， 这是我们的比特币的交易平台。交易平台呢，事实上是需要用户自己去操作的，而且呢，这个需要有，尤其刚才说到杠杆啊，这个因为普通交易是不刺激啊，只有这种比较大的杠杆才能给大家带来快速的财富回报， 对对对，是， 大家也比较急。然后呢，这种杠杆交易其实比较复杂的，涉及到交割呀，爆仓啊，这个怎么控制风险呢，怎么进行策略交易啊，挺复杂的啊，这个不是一般的用户用一两个月就能学明白的。我们呢在 Coinnice 平台的基础上，我们提炼出黑金100，提炼的初衷是我的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呢这个交易就是很困难，然后当时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来交易，他们说我们有兴趣，但是我们搞不明白这么多的规则，太复杂了，我们也没有时间。那我在那个时候呢确定开发这么一款 大众化的、非常好上手的这么一款产品。黑金100呢，这个在大杠杆产品里，就是说我们这种高风险高回报投资产品里，就是最简单的。第一次只要走一次就知道这个意思了，很好上手。盈亏的统计呢也都实时给显示，策略呢我们有默认策略设置。总之呢，这是一款真正的智能化的产品，我们的后台以平台来达到这种智能支持。用户呢就是选择涨跌，然后下单就完了啊，然后确定一下我了结价格，也可以手动了结。这些啊，大家听到可能觉得啊还有一些名词，但实际操作上非常的简单。这里面我们还有很多促销活动啊，这个包括每个月的现货的啊大赛啊，然后模拟盘，八九月份我们出了一个大赛，这个月没有做，下个月打算呢把它改成每日一赛啊，每天就会做一个总结，谁做得好给大家奖励，这样大家会在这个平台上呢比较开心的交易游戏。 这也是我们就是利用社群化运作的一种方式啊。 对， 这种社群化运作它属于是线上的是吧？ 线上的。 既然是社群，有群主吗？或者是 有 人来组织？ 第一个 VIP 群的群主就是我啊，我来当这个大家长。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到三个群了。后面的群呢，就会由热心的这个或者资深的大咖吧，他来承担群主啊，有兼职客服，有官方客服，大家承担不同的角色，来共同维持这个群的发展。 刚才您也说到，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做这种类似的啊，有这个 OKCoin 以及这个货币，他们也属于大的平台，你觉得怎么能够跟他们来竞争？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 竞争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产品呢，其实是我们稍微绕出了一些比特币的圈子，把它做成一款大众化的产品啊。大众化呢，这个用户量可能基础就会比较大，而不只是比特币本身的买卖啊。然后呢，既然绕出来的话呢，我们面对的这个用户量就比较大啊。我们认为这个市场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事实上走了不同的路线，所以不是在一个市场里去竞争啊，是在不同的线上去发展自己的规模。OK 火币呢，事实上发展也进入一个局限啊，这个局限就是比特币这个圈子本身并不是太大，5到10万这个圈子，就算你做了100%的份额，也就这么大而已。但是呢，如果把它做成大众化的产品投资呢，这个市场就比较大了。很多其实白领啊，或者是普通的用户吧，可能手里闲钱也就几千块钱，投个几百啊，投个几千可能没有问题。你要投几万呢，大家可能压力就比较大。那投几百和几千的话，获得财富梦想的机会啊，我们是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针对的是这样一部分人群。 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平台，可能大家对你的这个信赖度还不够，因为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有模拟盘，会不会大家在你这个模拟实盘进行一些操作之后，他去其他的平台真的进行投资，你会担心这样的问题？ 这个其实一点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产品其实已经走了不同的路线了。黑金100的这个产品呢，因为非常简洁，好用，其实用户呢只要用过了，再去用专业的这个所谓的就是比较专业的这种展示吧，其实很难接受的啊。这个如果说在学习 OK 的，或者不说 OK 吧，就是我们 Coinnet 平台的一套规则也是比较复杂的，并且呢在黑金100上吧，最少投10块，投100啊，投多少钱都可以。在实盘上呢，在这种像我们 Coinnet 或 OK 这种专业交易平台上进行投资，你是需要把人民币转成比特币，比特币呢再按标准的规则去投资，然后呢想变成人民币再把它转化回来，整个一个流程操作很麻烦啊，很麻烦。我们等于把所有的流程直接后台默认实现，这就是智能平台的好处。 对。 然后呢还有策略，比如说你说我设置30%止损啊，亏30%我自动止损，就说这么一个简单的功能 OK 火币它没有啊，这个他们出于他们的产品设计。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晴，夜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3到4级，天气多变，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变化。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买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买奥迪 Sport 运动车型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创业故事分享时间哈。我们也想问一下，您2014年开始创业的， 对， 那在您创业之前，您都有什么样的经历？您感觉对你现在做这个，比如黑金100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创业之前呢，我曾经在爱仕德做这种渠道市场这方面的工作。在后来的宜数通做这种品牌管理这方面的工作。前面的我更擅长和熟悉的是渠道、市场、媒体、宣传这一块的这块的工作。我的主要知识结构呢，其实主要还是在这个经济和金融这个领域。所以说呢，在比特币我们这个平台上得到了这种结合。这个产品呢，现在呢，这个对于我打造产品做品牌定位宣传这方面是比较有优势的。 所以说就是您第一次跳出来创业，就是因为就是受到了这个比特币的一些影响，发现了这个契机。 首先呢，我们对比特币是有信仰的因为我们信仰比特币，所以我们想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不愧于我们这个信仰。然后呢，在比特币的这种成长的发展里吧，尽一份力量。然后呢，也能够通过这个交易平台呢，这里面的产品的设计能够实现我们衍生金融的这些抱负。其实中国的衍生金融做的是不太强的，我们本质上走的华尔街路线这种衍生金融的产品和服务是我们的这样产品，包括黑金100也是这样的。在国内呢，其他的这种公司呢，其实衍生金融做的并不好，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呢，能够使这个衍生金融的国内的能力能有一定的提升。 就是您第一次创业，家人支持你吗？ 这个还是比较支持的。因为再不努力就没机会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创业呢，包括我的合伙人，我们都很坚持把它做到底所以说在我们的手开始的钱资金是我们自筹的自筹的资金量也比较大，至少能坚持3年5年的没有问题。 我们自筹的这些资金的来源，那现在都是我们的合伙人吗？ 对，都是我们的合伙人，我们自己的大家按照份额来筹资 然后也都很快到位，使用这都比较顺畅，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的起步的创始合伙人，我们在这方面也是比较在意这种志同道合，以及能够坚持长久坚持做事情。 嗯 啊，因为一款产品打造其实都是比较难的，急功切利的这种好多想法可能不适合，并且金融产品嘛，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啊，需要大家信任啊，这是需要过程。我们的合伙人杨洋是从日本回来的，然后在海外呢，他曾经是日本公司做衍生金融的风控，做了有十几年的经历，这是国际级的很难得的人士。那在我们这里呢，提供了大量的这个风控的方面的支持，所以风控我们做的是非常好的。 刚才您讲到了一位就是从日本来的，他是负责风控这一块的。 对。 还有两位合伙人，他们分别都负责哪一个方面呢？ 两个是初始的，以投资为主啊，包括我哈，然后后面加入了一个技术合伙人，一个风险控制的这方面的衍生金融专家啊，合伙人的思维。 您是你们这个平台的用户吗？ 会的，我这是资深用户，这个我也挺特别喜欢玩，这个并且我呢也成为大咖，这个自己平台你肯定要做的，自己要做的好，也这个上个月吧赚了有10000块钱吧，我的本金1000啊，从最低时候1000啊，最低时候1000，然后上面翻到13000，也带了一些用户一起赚钱啊，这还是不错的。现在平台的用户留下来都是很活跃的。 就是您第一次跳出来创业是在什么时候，就是是因为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啊，我们打工啊，或者是作为高级打工的身份，工作了十几年以后呢，总会出于人生的一些选择，是向更高的这个发展啊稳定，还是呢做一些自己理想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理想的，那这些理想呢，如果你不去做，可能就这个失去一些机会啊，就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啊。所有的事情也都有它自己的风口。我是在2013年6月份啊接触的比特币，然后呢这个接触之后，我还是对比特币产生了坚定的信仰。我认为比特币呢在人类的未来里会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的所谓的货币里边，美元啊、欧元啊、人民币啊，这都是所谓的主权货币。主权货币里呢，那比如说美元啊、人民币啊，这都是随着时间啊，它会贬值很多啊。美元大家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人民币大家很熟悉啊。这个房价涨了这么多，就因为人民币在大幅贬值，那。为什么它会大幅贬值呢？就是因为它是主权的呀，这个国家给提供信用啊，那国家就可以做很多金融上的手段来获得国家的收益和财富。个人呢，那可能会因为这个价值的变化还带来这种影响和损失。比特币呢，是一个区块链产生的这么一个互联网的货币吧，这个具有这个它有很多特点啊，这个特点决定了它呢将会像黄金一样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价值的这个标的选择。说白了以后呢，我们用比特币进行交易，这个将会成为这个习惯吧。这个现在实际上啊，这个已经有很大的市场现在就是用比特币在交易，大家放弃了美元结算啊。还有呢选择比特币投资，因为比特币这些特点呢使它将对比特币，就是说从金融角度讲，它是一款紧缩型货币。从理论上讲啊，假设时间足够长的话，比特币会越来越值钱，所有的主权货币都是越来越贬值的，那比特币会越来越值钱啊。而且现在已经有全球已经有过100万人来选择比特币作为支付的媒介啊，作为投资的这种载体，所以我们对比特币有坚定信仰。那在比特币这个信仰基础之上，我们选择做点什么啊？开始我们曾经考虑过做这种门户，比特币门户媒体，但是后来我们还是选择做 交易平台。为什么做交易平台呢？这个也取决于我的理想和知识结构。我更喜欢衍生金融这个方向。在我们的交易平台上呢，其实有很多这种衍生金融的产品设计的思路。本质上来讲，我们是一个衍生金融公司，我们很类似美国华尔街这种金融公司啊，而和普通的这种所谓 P2P 呀、这种蚂蚁金融啊，我们跟他们其实不是一个类型的。我们的产品事实上都有大量复杂的后台支撑，有产品模型啊，有这种对冲模型啊，有这种风控模型啊，这个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大家看到前面的产品是非常简单的，但后面是极其复杂的一套系统来支持。那我喜欢这个是因为衍生金融能给大家带来这种特别大的财富回报。 有没有就是那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刚开始玩，他可能不太了解赔钱了，你是怎么来引导他或者是怎么安慰他？ 最关键呢是要让这些人看到挣钱的效应，就是说你可能没操作好，但是只有人操作好了、说明这个事情是公平的，没有人来这个欺骗你。那自己选择错了呢、那下次选择对了就能赚钱啊。所以机会是永远在那里的，而这个机会呢其实跟好的操作技巧啊，跟行情趋势的把握呀，这个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就经常在群里会组织大家来进行沟通。然后这个投资这个所谓的新用户吧，我们是希望他能多玩模拟盘，玩模拟盘呢通过模拟盘找到这个投资的规律，然后再来实盘。或者说呢我们希望他玩小点，比如说十块二十的也是可以的。如果感觉自己比较厉害了，那就自己他就会选择大的啊。我们有的用户投资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不愿意玩小的，上来就是投资，因为我们是小额啊，标准是100。有的用户投资我们现在有投资封顶啊，最高1000-2000的。他就投资封顶了啊，投资最多啊，希望能够有比较大的一个回报，就赌性很强。但是我们是希望大家慢慢玩，把它当成一个娱乐。 你笑我笨，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或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请别再隐藏有人整夜

眼睛里的你，要知道我对你的感觉。 它是我心目中最浪漫的城市，那么繁华，那么的歌舞升平。当我真的第一次踏上上海的时候，看到两旁的白杨树，我整个人都陶醉了，好像闭上眼睛就看到以前的霞飞路、上海滩、十里洋场都在我的眼前，而那些美丽的烟花女子也正用着嗲嗲的声音说：“亚理想，一刀七不想想。” 谁？